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由东斗川市居民组成的美军重新部署泛市民对策委员会14号在东斗川市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。声明表示谴责说，驻南朝鲜美军第八军司令11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贸然声称，南朝鲜军的火力战应对能力尚未得到增强，因此将把210炮兵旅留驻在东斗川直到2020年。